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鼓楼桥东向西方向最内侧车道有多车追尾事故，后车多，队尾排过了小街桥，建议司机朋友提前绕行。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最近感觉是诗性大发哈、啊。别看我是做音乐节目的，但是我还是很有文化的。对于中国的这个古代文化，我还是很感兴趣的。好，欢迎更多的文化人，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加我为好友哈、啊，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感兴趣的话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家族二群太热情了哈，最近老有丢掉的朋友，估计你们聊的内容信息太多，把人家手机内存都占满了，没有办法，人家只能忍恨离去，含恨离去好吧。希望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各位朋友也提前做好思想准备了，确实他们太热情，每天这个成千上万的信息，你有足够的承受能力，然后再进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当然如果想加我为私人好友之后呢，这个咱们俩聊天也可以啊，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啦，家族一群当中的好朋友已经来发位置了，精英的在亦庄收听，虔诚的是在小月巴黎，小月巴黎什么地方？字母妹妹呢在紫玉华府收听，浮生若只是梦呢是在昌平收听，还有在北京吉利大学的那抽烟喝酒烫头没发位置啊，虔诚呢是在大兴收听，还有余温现在是在河北的承德收听，哦，北京以外的城市还在支持我们，谢谢啊、还有好了，还有没发位置的吗？妞，有金妞还有妞哈，妞是在丰台收听，蓝色星光在丰台收听，前程在花乡，抽烟喝酒烫头发来了，位置也在丰台收听，谢谢抽烟喝酒烫头，今天外面不下雨了，你要在一群当中这个掀起红包雨是吗？一波又一波，好吧。变相的凯哥在海滨收听，小鸟依人在东城区收听，还有张峰刚刚发来位置的，还有一组小超，还有毛毛虫，还有小鸟依人点过了，一子鱼原来的曹操，神经喵，你们好，你们好。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枫，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宾节，爱汽车音乐会，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动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4月4号星期三，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有点晕哈。四月四号星期三，限号是二和七，好吧。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必播资讯环节。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第八代全新凯美瑞上市以来受到消费者的热捧，一到二月份的销量达到19127台，同比增长7.1%，其中混合动力车型达到2676台，同比增长约1.8倍，占车系销售比例为14%。那作为国内混合动力市场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广汽丰田为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双擎推出了电池无忧计划。怎么讲？在混合动力电池8年或者20万公里的质保基础之上，再免费提供无限年限、无限里程、电池延保等等诱人的政策，深得消费者的青睐。那全新的第八代凯美瑞给车主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哈，就像一位刚提车的车主说的，新车起步很平顺，随着车速的加快，动力越来越强劲，提速、并线和超车都是游刃有余，刹车的调教非常有质感。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4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相当好听。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Becky G Shower。 第29名，费翔溜溜的他。 有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 第28名，郭富城 Para Para Sakura。第27名，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反正过得可以挥霍的快乐。 第26名，谢佩恩，我们的小时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成，现在在石各庄收听，就是朝阳区的哈。啊，丁先生不许刷屏。摄氏四十五度微笑，诶，这个名字好像我没有见过哎。摄氏四十五度微笑是不是进群之后改名字了？现在正在海淀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啦，还有草鱼也是在朝阳收听的。哎呀，我得怎么样把丁先生的这个信息屏蔽掉才能看到其他的人呢？君临天下呢是在朝阳区的啊，丰台区的大红门收听。豆毛毛呢现在在丰台收听，还有雨涵，雨涵你来了没有发位置啊？菲菲呢是在门头沟收听啊。好了，加组二群当中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发位置，发红包，你懂的。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随时为新朋友敞开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可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就像杨子、小薇还有平凡一样，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们为好友，然后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特别应景的歌哈，我就在想，每天放假了到哪儿去看花呢？不如去玉渊潭公园看樱花吧。哎，樱花盛开的时节，郭富城 Zara Sakura。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 难得下 樱花盛开一刹那，爱情的花瓣很快就落下，水吧对我很牵挂，你说算等我吧，就让它下回家。 没错，这支舞就是我们记忆当中最帅的郭富城，还有最美的张柏芝啊。我说张柏芝怎么讲，在2011年主演的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歌 Sakura， 啪啪啪，樱之花。据说当年啊还没有广场舞，那有一支舞曲风靡了一个时代，占领了各大高校的晚会和舞会。如果这支舞诞生在现在广场舞盛行的时代，恐怕可以和小苹果 PK 了吧。当年这支舞曲可是相当相当的流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好了，接下来转换情绪了，第27名歌曲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在歌坛有白雪公主美誉的许慧欣来为我们带来这首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啊，唱起歌来那样的清脆甜美，在爱意弥漫的情歌当中，哦，她的风情和甜美就像是神仙姐姐一般，轻快的节奏，轻轻的演唱，都体现了小女人的那种幸福的感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沙发，有彩虹，甜美的声音加上悠闲的乐曲，谢佩恩用最快乐的方式和你分享最温暖的小时光。我们的小时光第26位。 咖啡喝一口就悠闲了，还寻找什么？书本翻一页，一个午后，看着时间溜走，场景的惬意生活。 说过了，是不是有沙发有彩虹的感觉，有慵懒有快乐，有咖啡还有美酒，这就是我们的小时光。上周第43名，本周上升17位，来到第26位次。好了，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更加好听哦，不要错过。稍微休息2分钟就回来。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富豪。 金大鹦鹉。 海陆空三星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9度，受到高空槽和地面复合区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会影响到节前交通出行，外出请您带上雨具，雨天驾车务必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气温下降明显，体感阴冷，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夹雪或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一川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王俊凯2018首支单曲 MV 正式在全平台上线，更首次曝光了录音花絮视频。据了解 ，MV 中王俊凯化身灵气师莫白，为了守护次元世界的和平，与次元少女朵一同频互动。御剑飞行时的潇洒身姿更是令人感叹不已。MV 当中还剪辑了很多在原微电影中并未出现的镜头，想必也是官方送给粉丝们的一次彩蛋。这首歌曲由国内音乐制作人吴梦琪担任制作和谱曲，歌词更是由周杰伦的御用词人方文山填词。王俊凯也在微博中表达了自己对这首歌曲的喜爱。温兆伦携于安迪共同推出全新合唱单曲《我不在乎》，通过歌手深情的演绎，让我们看到一个看过世界、有过经历的男人对于生活、对于爱情的担当与态度。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 Hot 100单曲榜中，随着单曲 God's Plan 再度蝉联冠军，加拿大说唱音乐人德雷克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有两首单曲十周夺冠的男歌手。在2016年，德雷克的另外一首单曲 One Dance 也曾十周夺冠。与此同时呢， Plan 还是历史上第5首在上榜的前十周全都领跑的单曲。在本周的网络流量单曲榜中， Plan 同样第10周夺魁，本周的总流量6110万。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部的京通快速通惠河北路、建国路、广渠路、朝阳北路、姚家园路，南部的蔡户营南路，西部的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富石路，北部的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都是车多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在路上。 好了，刚刚已经加了很多的新朋友哈，好开心，收了这么多新朋友，苏小姿、杨子、John Allen， 还有徐家涛，不想说太多，刘东良、佳子、姚欢和福良。好了，加了新朋友，待会儿把你们一定拉到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啊，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注意你们的信息量啊，控制好啊，不要老把人家手机内存都占满了，然后人家含恨离去哈。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地图的自制绘制系统。为了和未来的自动驾驶技术进行匹配，很多厂商都推出了自动地图绘制系统。预计2010年呢，将把这套系统装在量车生产上。装上这套系统的车哈，每开过一个地方，就能把信息传送到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呢就能绘制出高精度而且更大范围的地图了。哇，真的是越来越先进了。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25名 Libellas Cheap Thrills。 第24名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23名 范玮琪与艾薇琳。 这世界下单纯是遇见你，这世界大概错失也容易。 22名 老狼王静想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 21名 汪苏泷我的小女友。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h, Edie girl, rock Edie girl, short and me girl, bada bum bum, bounce Edie girl, dance Edie girl, get Edie girl, bada bum bum. Come on, come on, turn the radio on, it's Friday night and it won't be long. Gotta do my hair, put my makeup on, it's Friday night and it won't be long. Hit the dance floor, hit the dance floor. 来自 The Bellers 的这一首《廉价的快乐》，上周第40名，本周隔空打跳步上升15位，来到第25位次。Bellers 的歌曲呢，很受追捧哈，尤其是最近，他们的音乐充满了异域风情，一群女孩子用他们的个性打造出了一首首充满新鲜气息的作品。好了，继续攀升，喜欢老歌的朋友听过来，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怎么样，佳子，你喜欢的老歌又来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24位，实力超凡。叶倩文，潇洒走一回，本周空降到第24位哈、啊。来唱着，天地悠悠，过客匆匆，又让人跌入到歌曲当中的恩怨情仇的江湖里面，好像又重新走一回这潇洒的人生哈、啊。一起唱吧，曹操红日，还有听过这首歌曲的朋友肯定都会唱，来走起，一二唱。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 是早期的电音加中国风的作品哈，叶倩文潇洒走一回，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37名，本周上升14位，来到第23位次，来自范玮琪的《与爱为邻》。 怎么把感情演成的熟悉？坦白说起来，确实有点滑稽。当下路相逢，又无法逃避。 眼睛，把你看仔细，危险的关系怎么可以轻敌，而听过爱情骗不了自己，天天你让我动心，在幸福面前力争到底，任谁都不想举起白旗，输掉了勇气怎么说I love you， 就这样走下去，谁说不可以，我一颗心不想与你外地争吵，对立演变成化学反应的关系，这世界下当真是遇见你，这世界大大错失也容易，当有人还在为爱苦苦的寻觅，我来告诉你，原来爱就住在隔壁，反射爱的交集，当你转过身会发现惊喜，原来爱触手可及，在幸福面前力争到底，任谁都不想举起白旗，鼓起了勇气大声说 I love you， 就这样走下去，谁说不可以，我一颗心世界小到真是遇见你，这世界大到错失也容易，当有人还在为爱苦苦的寻觅，忘了告诉你，原来爱就住在你心里，当世界小到只剩我和你，当世界大到转身会忘记，终于我也只是 这样的歌声当中感受到范玮琪的轻松自信活力，李坤律师的主题歌与爱为邻，下周第37名，本周上升14位，第23位， 只因我们还相信， 相信爱与爱为邻，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想把我唱给你听，现在年少如花，花儿静静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地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 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沾点轻轻轻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唱给你听，上周第28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这首歌呢是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歌曲啦，从编曲到演唱都洋溢着纯真浪漫的青春气息，浓浓的散发着校园的情节。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汪苏泷，我的小女友。 看你当我第一次遇见到你的时候，一种奇妙的感觉让我心动。你说你见到我，说我和相片又不同，我虽然有点水肿，但听我说，我的小女友脸上萌萌的肉，有一点可爱，有一点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Just before the dawn, when the light's still gone, shine, shine your way, and you may not know where to go. Shine, shine your way. Open road, but it's still dark. Build a fire from a spark and shine, shine your way. Feed the feeling in your heart. Don't conceal it, then you'll start to find.Find your way. No one can stop what has begun. You must believe when I say all of your tears will dry faster in the sun. Starting today,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your way. There's an open sky and a reason why you shine, shine your way. There's so much to learn, and now it's your turn to shine, shine your way. There's a feeling deep inside, you can let it be your guide to find, find your way. And there's no time for us to waste, gotta take a leap of faith and fly.Fly away. Don't have to walk, now you can run. Nothing can get in your way. All of your tears will dry faster in the sun. Starting today,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your 这首歌曲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出现过很多次了，因为这首歌曲太受欢迎了，是特别能调节气氛的一首作品，来自美国乐队 Our City 猫头鹰之城，还有马来西亚的歌手 Yuna 带来这首 Shine Your Way。 这首歌呢是疯狂原始人的主题歌，疯狂原始人看过没有啊？讲的就是史前一场地震过后，山洞人部落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族长带领着族人在危险的野外跋涉，寻找全新家园的励志故事。所以这样的歌曲呢，确实是给人力量的。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只要有信心，我们就可以找到光明。好，励志的故事。好了，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呢，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刚刚在繁忙当中拉这个好朋友易入群哈。好了，已经今天又加了十几位的好朋友，先成为私人好友，然后再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呢，现在还有时间啊，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可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们先加为好友，线下接着聊哈，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跟他们继续去聊。但是有足够的这种忍耐力哈，不要因为手机内存不够然后含恨而去啊。好了，进入到这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适合去。 踏青赏花的好去处。明天就是清明节了，也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有什么规划和打算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如果你还没有计划，那我继续来为你介绍一个值得这个京郊自驾游赏花的好去处。不太远哈，就是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时间呢，就是2月到4月，现在刚刚好。北宫森林公园呢，好看好玩的可真不少呢。不说雅致的亭台楼阁，就是那开了漫山遍野的山花，也足够让您流连忘返的了。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在这个季节呢，迎春花、杏花、桃花争先恐后，竞相怒放哈，争奇斗艳，好不热闹。怎么走？就是北京丰台区的大这个东路是吧？北京丰台区啊，在那儿呢去找一找，导一导北宫国家森林公园。我曾经导航过哈，好像不是特别远，路况也还好，不是那么难走，因为往南城走嘛。好，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很久没有听到的无印良品的《想见你》。佳子喜欢这首歌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2:06，欢迎继续守候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用最好听的汽车音乐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遗憾的是，现在已经到了工作啊的时间，已经到了单位，不能够收听我们节目了，没有关系啊，一定要回放收听完整哈，给你们的家庭作业。好了，我是腾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还特别想问一下您，是不是拥有一辆房车？那每一次开着这台房车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喜欢配上什么样的音乐呢？我为您挑选的音乐是不是合适，来听听看哈。今天呢，为房车定制的音乐名字叫做 Only Love，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井柏然《银河所有的星星》源自于他2011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其实主打就是抒情风啦，回归那种深情款款的风格。刚刚这首歌曲应当说就是整张专辑的基调了。其实听这样的音乐，感觉有点五月天的风格哈。仔细看呢，这张专辑当中确实是五月天当中的阿信奉献了一首歌曲《超自然》，不是这一首歌曲《银河所有的星星》。而为什么这首歌曲却听出了五月天的感觉呢？这首歌呢是思雨作词，孙佩来作曲的《银河所有的星星》。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听方大同和葛正山带来的《爱不来》。 却感

这样的故事里大概也投射着很多北漂一族的影子。从今天开始到本月8号，床前不止明月光将登台九剧场。本剧是由开心麻花团队改编自英国喜剧大师雷库内的作品。作为一部有典型喜剧结构的超级搞笑剧，本剧的剧情缜密，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7月6号到15号，韦伯的知名音乐剧《周日恋曲》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登台，以全新中文版的形式亮相。谭维维、娄艺潇、徐立东等人也将在这部独角戏中分别挑大梁，演绎一位都市女性的成长故事。《周日恋曲》中从头到尾只有一名女演员在舞台上完成，是绝对的独角戏，对歌唱演员的要求极高。此前在国外演出时，莎拉布莱曼曾担任该剧的女主角。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Whoever thought the sun would come crashing down, my life in flames, my tears concrete, the pain we feel the end, the darkest deepest riverbed, my book of life incomplete without you here. Alone I sit and reminisce, sometimes I miss your touch, your kiss, your smile, and meanwhile you know I never cry, cause deep down inside, you know our love will never ever di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yeah. One day at a time. Can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Yeah. Can you give him the light to your brain? No doubt. Is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I'll be your strength. I'll be here when you wake up. Take your time and I'll be here when you wake up. I never thought my heart would miss a single beat. Caress your hand as I watch you while you sleep. So sweet, I weep as I search within to find a cure to bring you back again. And the sun will rise, open up your eyes. Surprise, just a blink of an eye. I tried to be positive. Yo, a fighter, so fight, wake up and liv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Yeah.One day at a time. Can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Yeah. Can you give him a light to your brain? No doubt. Is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I'll be your strength. I'll be here when you wake up. Give my life to only see you breathe again, hand in hand as we walk on the white sands, to hear your voice, rejoice as you rise and say, this is the day that I wait and pray, okay, today's silence as time just moves on, you can hear it though, but I'm playing my favorite songs, I miss you much, I wish you'd come back to me, you see I'd wait a lifetime cause you're my destin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yeah.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德国的女团 Sweetbox， 甜蜜盒子的这首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创作团体 Sweetbox 并不是所谓的组合啦，因为从1995年出道起，至今有五位主唱，也就是说在20年当中啊，分别有五位女歌手代表了 Sweetbox。因此呢，它只能说是一个创作团体，并不是一个组合，没有主次哈，只是大家都是主人翁的态度。应当说呢，他们的音乐当中大部分都会融入古典音乐，是将古典融入现代的非常成功的实践者，也算是先行者吧。1995年就出道了，哇哦，至今有20多年的历史了哈。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了。还有谁在坚持的收听？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哈，从9点开始一直收听到现在的，请举手，我要对你们提出表扬，然后特别送给你们一份过节的这个礼物，就是下面的这两首歌，继续来完整的听完我们的节目。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环节呢，要请出邰正宵。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而有男子气息，他做的词呢凄美而又浪漫，扮演的角色忧郁却又耐人寻味。邰正宵呢曾经也以一曲曲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比如说990朵玫瑰啊、千纸鹤呀等等，我以为是情歌王子哈。不过呢，今天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是比较偏冷门的作品，想你想的好孤寂，当然大家也都会唱，听过有没有？老董娘飞了是吗？清明小长假飞到哪儿去？刚才咱们一群当中又看到骨灰级的人物，老董，好，曹操也一直在热烈的互动哈，一群二群当中都有一子与曹操的身影。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想你想的好孤寂，就送给这些老朋友。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